杨威力奉命率领不到半数的舰队，攻下被认为坚不可摧的帝国军军事据点伊谢伦要塞。攻势已经开始了， 快快快！快快 快点啊！ 战况真是够惨的了，外面的战况到底怎么样了？ 舰长拉肯少校，因为战况紧急，他要求紧急求见要塞指挥官。 少校，你振作一点。 我是警卫队的艾恩少尉，现在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 情况非常紧急，敌军大舰队已经逼近。照目前的情况看来，敌军好像打算要一举突破伊谢伦走廊，他们想瘫痪这个要塞。 你说什么？ 有关于详细的情形，必须要问少校才能知道。 这件事情非常的机密，一定要直接禀明指挥官大人。 少校大人， 我已经不行了，我要马上见总司令。 少校，你还在干什么？还不马上进去传话？ 是。 战况还不清楚是不是？ 电波干扰越来越严重，不过相信敌军已经接近了。 这么下去不是办法，难道现在还联络不上驻留舰队吗？ 还是联络不上。 这个塞科特跑哪儿去了？是真的吗？好，别管他了，立刻出动。 是。 线扣部上校好像已经成功潜入了。 到目前为止还跟计划中的一样。 照预定计划，敌方的舰队应该马上就会发现了。 什么？难道是陷阱？ 果然没错。敌舰发现是陷阱之后，马上就会从那个空域折回来，这么一来大概得花上2个钟头的时间。 我军的舰队需要1个半钟头才能够进港完毕，要是30分钟内军港再不打开的话，马上会面临被夹击的危险。 只剩下30分钟了，我看我们也应该出动了。 发现敌舰踪影。 居然还在。 报告，我把拉肯舰长带来了。 等一等，为了慎重起见，请你出示军籍证明。 这不是照章办事的时候，只要延误1秒钟，战况就会变得不可收拾了。 可是 敌军的行动非常诡异。 什么？ 主炮已经进入射程之内，现在一艘艘开始不断出现了。 你说什么？ 什么？已经开始了。 别管他，继续前进。 舰队移动的真是漂亮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 哼，没什么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。 我是史特，你解释一下这些舰队的移动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要瘫痪这个要塞呢？这是因为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指挥官大人， 别乱动！你再乱动，指挥官就会没命。 难道你跟叛军是一伙的？ 我是蔷薇骑士先扣部上校，很高兴能够见到你。只可惜我两手没空，没有办法把这身装给卸了再跟你见面。 你这话说得那么轻佻，你是打算掳走人质吧？这可不行，我们指挥官把名誉看得比命还要重要，他绝对不会变成你的挡箭牌的。 指挥官大人好像不太同意你对他的评价呀。 你说什么？ 别乱来。 大人，你 我投降，这一次你们赢了。 可是大人， 这是命令，马上把枪放下。行了，把他们绑起来。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。 你在干什么？ 紧急警报，紧急警报，电脑已经被锁码了，从现在起一线轮要塞的功能全部暂停，要塞各处全部封锁，立刻截断各角落各区的交通，封锁军港，封闭所有炮门，所有移动中人员请移到最近的舱门，距封锁完毕只剩25秒。 啊，哎，怎么回事？照这样哪儿都去不了啊。 我还以为驻留舰队那些家伙早就已经走了呢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哎，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应该是演习。 10 9 8 7 6 5 4 3 2 1。 哼，怎么样？现在要塞所有的功能全部都暂停了。 问题好像还没有全部解决啊，不过呢，你们应该掌握不到战友的动向。 哼，你们一样被孤立了，驻留舰队马上就要回来这里，到时候情况就会不一样了。 驻留舰队到达之前，先占据这个中枢电脑再说。 上校， 你不用担心，守卫兵好像只有50个。 真的只有50个吗？ 会不会太迟了？ 距离这么近，居然没有攻击我们，我想应该不算失败吧，再等一阵子看看好了。 问题是敌军驻留舰队可不会等我们呢。 总之只要要塞那里没有攻击我们，那么这场仗就可以继续打下去。 关于这一点我可不敢保证，万一先扣部背叛了我们，或者是他打输了，说不定到时候我们会掉进陷阱里去。 这你放心，我信得过先扣部，这是这场战争最大的前提，我绝对信得过先扣部。 看来是有这个必要，稍安勿躁，等敌人上钩的确非常值得。 你看外头真的不要紧吗？我可不愿意光是攻下要塞，结果呢却弄得四周全部都是敌人。 全力围堵来自要塞的攻击，如果光是驻留舰队数量最多只有我军的2倍，杨威力一定会搞定。罗格兰伯爵这下子栽了。行了，该做的我们都做了，你们留下来想办法恢复通信设备。 是， 我们上。 这是看样子敌军已经到了。 指挥官，敌军有电报进来了。 什么？快念来听听。 是，我马上念。我军已经占领一线轮要塞，你们最好乖乖投降。雷神之锤的威力有多大，你们自己应该很清楚才对，仅此奉告。 嗯，混蛋，停止前进。 大人，我认为应该继续前进才对。 你说什么？难道你想挨对手的大炮吗？ 不是，敌军的行动非常诡异，我怀疑要塞根本就还没有被攻下来。 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马上攻击敌军呢？ 没错，如果敌军已经攻下了要塞的话，必定会以逸待劳，引诱我军靠近，然后利用主炮一举歼灭我们，你说对不对？看这个情形，敌军还不到我军的半数，只要我们趁着要塞能够守住发动攻击，敌军应该很容易被击退的。接下来， 行了，在要塞主炮射程之外待命，先观察情况再说。 大人， 就像你所说的，敌军舰队数量非常的少，而且少得离奇，照以往的例子来看，我相信至少有2支舰队已经逼近。照这个情况看来，要塞难道不是已经被占领了吗？应该就在那上面。 要塞那边毫无动静吗？ 目前毫无动静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这种情况啊，就叫做前有狼后有虎。哎， 最好两个都别让我碰到。 不过这些狼真的是完全没有动静。哎， 那是因为我方有大炮嘛，这个场面还装得真像。 万一穿帮不就完了？ 说不定那刻还没到啊，就先挨了枪炮。 算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想得我胃都痛了。 你好。 你好。 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 我就不信他们不清楚雷神之锤的威力。 敌军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了我军害怕雷神之锤的这个弱点了。 你说我会怕雷神之锤吗？ 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好像又有紧急事故了。 哎，照我看，大概又要演习了吧？ 别管那么多了，只要躲在要塞里啊，就一定没问题。 什么事？ 怎么回事？这是，可恶！ 等等，是杰弗雷子！ 15个人都到什么地方去了？ 上校， 别说了， 怎么回事？怎么没人呢？这，敌军用了杰弗雷子，千万别开枪！ 还是你聪明。 是你？你想造反吗？ 我是敌军呢。 什么？开始肉搏战？ 太迟了。 马上分散追击。 是。 哎，你们的队长已经死了。 我们是蔷薇骑士，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。 蔷薇骑士， 你们快点弃械投降吧。 看见了，航标出现了，是入港指示。 他们成功了， 太棒了， 成功了， 恭喜你了，大人。 哪里，还早得很呢。 入港显示出现了。 什么？ 好几艘敌舰开始入港了。 刚刚是怎么回事啊？ 看样子大势已去了。 这就是一谢伦要塞了。 难道他们想逃？好吧，大家别错失良机，一举进攻，冲进要塞内部。 大人， 你又来了，这次又怎么了？ 这是陷阱，千万不能冲进去。 混蛋，刚才你不是说过要冲吗？ 战局一分一秒都会有变化，这一点难道您不知道吗？ 我看是你不知道，万一要塞落入敌军之手，你说我们还有脸回国内去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要趁机闯进去，就算是打一场烂仗也要跟他们拼一拼。 不过现在已经太迟了。 少废话，你退下。 大人，敌舰已经朝这里开始攻过来了。 情况真的非常危险。 真是的，这个时候已经太迟了嘛。 快点使用主炮吧，照这样下去我怕会伤到我方在外的部队啊。 可是我真的很不愿意这么做。 雷神之锤能源填充完毕， 瞄准完毕。 发射。 糟糕，是雷神之锤。超过1000艘战舰瞬间就被消灭了， 就这么一发子弹而已， 破坏力实在是太惊人了。 照我看来，这么做根本就不叫做战斗，简直就是屠杀嘛。 你说的一点也没有错，我们不能像帝国军一样这么胡作非为。你去劝劝他们，叫他们投降，万一他们不肯投降就别再追击了，我们放他们一条生路吧。 放他们一条生路？ 你是说要放敌军走？ 你们有意见吗？ 也不是了，怎么说呢？ 能够在您的麾下作战，我们觉得荣幸之至，荣幸之至。 报告指挥官，一谢伦要塞又有电报进来了，他们再次呼吁我们，要我们投降。 要我们投降？ 是，电报上说继续流血下去是毫无意义的，如果不愿意投降的话，他们也不再追击，愿意让我们逃走。 别拿我当傻瓜，我会向叛军投降？还说什么逃亡？我办不到。虽然我是敌军之将，不过我可不是怕死之徒。传令下去，全舰给我冲进一线轮要塞。 帝国军方面有回电来了，阁下根本不明白军人之心，我绝对不是忍辱偷生之辈，至少我懂得以死明志的道理。为了报答浩荡皇恩，全舰突进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 还说什么军人之心？就是因为有这种人，所以战争才会没完没了。 敌军现在全舰突进了， 我们能不能分辨得出敌舰？ 是，可以分辨出来。 集中火力击沉敌舰，这是最后一次炮击了。 瞄准完毕， 发射。国君万岁！ 帝国军旗舰已经被消灭了。 真是不值得，要保住这条性命以后才有机会报仇嘛。 敌军舰队已经向四方逃逸， 不管喜欢或不喜欢，好死不如歹活。中尉，马上联络海尼塞，跟他们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 宇宙历796年5月14日，自由行星同盟第七次进攻坚不可摧的伊谢伦要塞，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第13舰队上，欢呼声此起彼落。这场战役，同盟军没有半个人牺牲，因此民众纷纷称呼杨威力是奇迹杨威力和魔术师杨威力。 你说你要辞职？ 是。 现在就想离开，我看未免太早了吧。 我不是想离开，我只是想走回我原先的路，我本来就不适合当个军人。 我军非常需要借重你的军事长才。另外呢，我问你，你要怎么样对13舰队交代？ 13舰队？ 第13舰队本来是败军跟新兵组成的，大家并不看好他们，要是你走了，这些人该怎么办呢？ 指挥官， 我们真的很希望能继续跟着我们佩服的指挥官一起作战， 求求你不要辞职，指挥官。 希特雷元帅他有什么表示？ 你看吧，我的看法跟元帅一样，能在你的领导之下打仗，我想我可以活得更久一点。 伊谢伦要塞被攻陷之后，帝国、同盟跟贝沙之间的权力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，这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，这个时候还没有人知道。 内部有个装一眼的军官，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求见莱因哈特，他就是欧贝泰。他这双利用光学电脑完成的一眼到底看到了什么呢？下一集《银河英雄传说》，冷酷的一眼。 银河的历史又开启新的一页。